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以玲。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南水进京，涵养水源，关闭自备井，严控开采，本市地下水位16年来首次回升。 公交保障应对最堵9月，开通新一批快速直达专线，500条公交线路将可实时查询。 25座重点换乘车站设计方案公开展示，年内将开工建设5条地铁新线。 长短课、模块课交替进行，本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异彩纷呈。 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在京成立。 严查2节4封，市纪委组织专门检查组暗查公款月饼。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市885个地下水位监测点数据显示，7月31号，本市地下水埋深为26.55米，比6月30号回升了15厘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8000多万立方米，这是1999年以来地下水位首次回升，并且是全面系统的回升。其主要原因是南水进京，缓解了水资源紧张，同时也是全市开源节流、严控地下水开采的成效。北京日报就此发表短评，节水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表示地下水位有所回升，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北京依然是缺水城市，要让珍惜和节约水资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化为每个人的日常行动、生活习惯，积少成多，持之以恒，才能在节水持久战中不断有新成效，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生命之源、发展之源。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已经进入筹备阶段，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与负责会议筹备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立坚一行座谈。郑立坚称赞了北京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活动的工作，他说国创会将加强与北京市的对接，精心组织，妥善安排，确保会议万无一失。郭金龙说，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为我们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讲台，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确保会议圆满成功，通过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进一步提升北京的国际交往能力。市领导李世祥、张工参加座谈。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瑞先生一行。王安顺说，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愿意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高瑞表示，愿意与中国、与北京继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合作。会见后，北京市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副市长隋振江会见时在座。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6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常委会对市政府关于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构建城乡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议案办理情况的意见和建议，指出政府要扎实推进乡村两级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整基层公共药品管理政策，努力推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衡发展。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北京市统计条例》、《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三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稿或表决稿，决定提交常委会审议表决。会议研究了市人大内司委对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对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召开时间和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等。 市人大常委会正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16年监督议题建议，市民可以采取信函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也可以登录北京人大网，采取网上留言的方式。公开征集监督议题建议工作的截止时间为本月26号。 随着9月份全市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客流加入到早晚高峰的通勤客流，公交集团采取增配运力、延长早晚高峰时间等运力保障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9月份，公交集团启用新版行车时刻表，重点增加早晚高峰和学校周边线路运力。公交集团宣传部部长南涛介绍， 从9月6号每天多增加了3400个车次，总车次每天将达到16.4万，是我们近2年来最高的车次月。早高峰从每天的7点提前到6点30，晚高峰从19点结束，一直延长到19点30分。而且在我们早晚高峰期间，车辆的间隔要缩短，我们市区的线路全在5分钟以内。客流非常大的线路，50秒左右一个车次。 九月期间，公交集团将优化15条公交线，新开1条微循环线路，并继续推出快速直达专线和商务班车线路。南涛表示， 开1条专字头的微循环的线路，力争就是6米的纯电动车，地点就在丰台的总部基地。这条线路开通以后呢，跟地铁9号线进行接驳。 去年开始，公交集团推出的手机 APP 软件“公交易路通”可以实时查询公交车位置和到站时间，目前可以查询线路97条，到9月底将实现500条公交线路实时查询。公交集团宣传部部长南涛举例说， 你比如我现在是在6里桥马关营站，这车现在在公主坟，如果我从家出来走到马关营的车站需要5分钟，这车需要7分钟，那我就提前5分钟出来就可以了。有可能因为一个红灯啊或者一个堵车呀、晚了1分钟，但是基本上它是成正比，减少它的等候。9月份我们500条线路覆盖，占了我总条数的60%，应该说11以后老百姓坐车就更方便了。到年底我们是所有的线路全覆盖。 地铁3号线、12号线、17号线和房山线北延、机场线西延计划今年内开工建设。部分换乘车站设计方案将从明天起在北京规划展览馆展出，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地铁3号线、12号线和17号线都是未来的城市主干线，穿越城市核心区域。为了提高运能，3条线路将采用更宽更长的列车。市轨道交通设计院总工程师张继清介绍说， 采用的是8A 间组的 A 型车，运能呢比以往传统的车呢运能可以提升70%，每一列的车辆呢能够多运将近1000人。 这次展示设计方案的换乘车站共25座，基本都是和既有线路实现换乘，同时方案比较稳定的站点。市规划委基础一处副处长张琦介绍说，这次设计的换乘站换乘路线将尽量避免乘客长途跋涉， 受一些既有的站的条件影响，5分钟左右现在最长，最短的1分钟左右。 在设计方案中，每个站点的换乘时间、电梯的位置，甚至走多少步都会有所标注。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工程师赵杰说，很多大客流的换乘站还增设了换乘缓冲厅， 比如说更一号换乘的这个东大桥站跟10号线换乘太阳宫站，然后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就会在车站里面给它特意的加出来一个空间，作为容纳大客流的缓冲空间。 而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车站卫生间，尤其是女卫生间的坑位数量也从原来的4个有所增加。张继清说， 像枢纽站、大型的换乘站，还是你普通的通勤车站，分成3级，坑位变成了6个、8个、10个。 据了解，市民除了可以通过市规划委官方网站、微博等方式反馈意见外，这次方案展示还首次增加了方案比选，市民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对望京西站、长春桥站和东大桥站的换乘方式进行投票。市规划委委员张亚琴说， 我们做了2到3个方案，我们把群众的参与的意见跟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进行一个结合，最后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了。 新学期开学，本市许多中小学都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有特色的课程改革方案，45分钟一节课的固定课时被打破，长短课、模块课交错进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从新学期开始，清华附小在1、2年级实行双班主任，对学生的课程采取包班制度。清华附小副校长王林香说， 这2名，一个是语文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这2人不仅仅是上语文和数学了，数学老师要把科学建起来，语文要把品格与社会， 要把书法兼起来，两位老师要包下至少这个班的六门功课。 实行包班制以后，清华附小一二年级的部分课程变为模块时间。王林香说， 有的时候会是三节课，有的是一上午，给了老师更多开发和执行课程的时空。至于什么时候下课，你们自己定。 今年七月，市教委公布了北京市实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施方案的课程计划，鼓励学校积极开展长短课、大小课相结合的课程实验。除了清华附小，本市多所学校也都开展了相应的尝试。景泰小学将部分校本课程调整为20分钟，而一些需要学生动手实践的课程则改为60分钟。草桥小学则研制了集语文、科学等多个科目为一体的大课，上课老师也由过去的一位变为4-5位。课程模式的改革不仅是时间长短的调整，更是培养目标的转变。清华附小副校长王林香说， 从原来的学科导向走向育人导向。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月7号，由中国抗战博物馆发起的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在北京成立。目前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韩国、意大利、白俄罗斯、日本、乌克兰、巴西、马来西亚、斯洛伐克等11个国家的35家博物馆正式确认参加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国外二战博物馆将可以更多了解中国抗战博物馆及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 因为举办北京第29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9月12号上午9点到10点闭馆，10点向公众开放。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醉酒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夺沙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这是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经典台词。在当时的中国，这部电影和另一部前南斯拉夫电影《桥》一样，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人评价说，这两部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在于，曾经的南斯拉夫已经永远消失，战争过后说再见的不光是游击队员，还有那群因为拍电影而成为朋友的人。在这两部电影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北京电台记者肖佳佳、吴梅红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萨拉热窝老城的同一作坊一条街，每天仍然回响着这样的声音。很多人记得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和同伴在逃离敌人包围圈时，就是穿过这条小路，路两旁都是手工作坊，人们用杂乱的敲击声混淆敌人听觉，掩护他们撤退。 撤退收场，快点！ 站在小街上，抬头就可以看见高高的钟楼，大圆钟上的指针还在一圈一圈的转着。钟的下面是两扇窗户，推开窗户，仿佛就能看见瓦尔特用机枪扫射敌人的一幕。萨拉热窝电影中心主任埃迪斯告诉我们，二战时萨拉热窝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电影中所讲述的洛菲尔计划就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 萨拉热窝是纳粹的中心，有很多重要的军事行动都在这里发生，切断了这边的物资供给，对纳粹的打击非常大。 在导演哈克尔瓦瓦茨拍摄的电影中，有不少反映二战时期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故事。除了瓦尔特之外，还有另一部为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桥》。 如今因为国家分裂，拍摄电影《桥》的塔拉河峡谷已经属于黑山共和国。桥所在的杜尔米图尔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提亚娜指着桥头一座纪念碑告诉我们， 二战的时候这座桥是德国人的一条交通要道，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1942年5月6号这座桥的工程师拉扎波亲自参与爆破行动。 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工程师，你还等什么？ 塔拉河峡谷大桥是当时欧洲最长最高的桥。 1946年大桥重建的时候立了这块纪念碑，用来纪念工程师拉扎波做出的贡献。 前南斯拉夫导演哈克瓦瓦兹让人们记住了瓦尔特、老虎、工程师等诸多英雄形象，也让歌曲啊朋友再见家喻户晓。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但是科尔瓦瓦茨本人却在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中去世。瓦尔特的扮演者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想要解救导演出城，但是科尔瓦瓦茨不愿意离开家乡，最终病死在萨拉热窝。如今走在萨拉热窝的街头，还可以看到许多楼房的墙上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孔。当地小伙梅西德告诉我们，波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只有7岁，父母都在战争中被杀害，他和姐姐以及当时只有3个月大的妹妹辗转寄居在不同家庭中艰难地长大。 现在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的姐姐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我也有了两个漂亮的儿子，我的妹妹在澳大利亚读大学。我们不会忘记战争，但是我们尽量不去回忆战争带来的创伤，我们要努力去善待身边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哪个种族。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消息，9月5号起，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策划，北京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联合制作，由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承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西藏》在北京卫视、西藏卫视同步播出。这部6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系统清晰、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以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三大主题。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临近，市纪委专门下发通知，再次强调10个严禁，并组织了4个专门的检查组，联合税务、工商、商务委等检查力量，采取明查暗访等多种形式，严查两节四封。 昨天被称作北京房地产风向标的秋季房地产交易展示会公布了北京和北京周边的参展项目，其中集中在4到6环的北京本地项目优惠明显增多，均价大约在每平方米2万元到5万元左右。 昨天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昼夜的温差将进一步加大，未来3天北京将再次出现降雨，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 昨天东城区东花市街道西中十里环境整治项目第一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收范围内张贴公示，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东城区第一个实行征收政策的平房区棚改项目。 由市文联主办的第3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10月14号到19号在中华世界坛举办，征集展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文学、美术、书法、摄影和民间艺术作品。 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昨天开展，《清明上河图》全卷10年来首次展开亮相。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负责人昨天介绍，目前通州水厂正在规划，建成后将彻底解决通州的用水问题。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20.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小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 A4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置。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放了3天假不过瘾啊！ 好消息，9月9又放假一天。 9月9， 乐车帮 ACT 大放假，99元低价去4S店保养，20多品牌百家4S店，原厂亲友节日小保养只要99。 这个价放得爽， 乐车帮 ACT。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开学发新书，包书皮儿，塑料书皮儿被检出有害物质，引家长担忧；用户新买手机号为何已被注册微信号？下面是详细报道。 开学之际看校园。 新学期开学，孩子们又领到新的课本，一些学校要求要给新书包书皮儿。之前杭州有家长自费对于学校周边购买的塑料书皮儿进行检测，结果全都查出了有害物质。塑料书皮儿是否安全？家长该如何辨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9月7号当天虽然已经开学，但是晚上在劲松的一家文具店里，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和学生在选购文具用品。一位老奶奶刚给孙子买了几张书皮儿。但说起来，学校买书皮的要求还是有一些不满。 其实我反对这个，是你使纸的就可以了，就是那买的那个包书皮纸，都给包好了，还让你包一塑料的，你浪费这干嘛使？ 记者也联系上某学校的一位3年级老师，询问学校是否会要求学生统一购买书皮。 家长随便选的。 现在为什么这些孩子里面这么多人都用成塑料的？ 因为塑料的外边有很多图片都非常好看，孩子们就是非常喜欢。如果是用纸做的话，他们就是会把那个纸弄坏、撕烂什么的。如果是塑料的话，它弄不烂， 比较耐用一点， 而且还好看。 一位上初3的学生买了40多块钱的学习用品，在他看来，塑料书皮主要是方便。 你觉得纸质的好还是塑料的好？ 那我觉得肯定塑料的好，因为纸质它一方面也比较容易烂，是吧？而且呢，它这包起来也不方便，很累，很麻烦。 在记者购买的金博士牌的书皮包装袋上注明了不含荧光剂，而且可以查到生产厂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 不过电话并没有打通。这种树皮是透明的，闻起来也没有异味，使用的原料被称为聚丙烯。塑料树皮的安全性值得信赖吗？记者联系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志国。 聚乙烯跟那个聚丙烯的话是那个安全塑料，一般它是用来盛装那个食品用的，但是那个聚氯乙烯呢，多数它是有毒的。选用这些无毒塑料的一些标准，第一就是闻看有没有异味，第二就是看摸，摸起来应该是比较光滑的，另外是看不应该是颜色太深了。 听众刘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前几天在联通官网上购买了一个手机号。 手机号呢，就是我之前用微信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加我，上网查他好像说这个号原来之前可能是别人用过，而且收到了一条也不知道是从哪发来一条信息，就说我这个银行卡在境外有一条消费记录，然后我也挺担心这个问题的。 随后热线编辑拨打了北京联通网上营业厅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这是其他用户使用过的，在注销90天之后再次投放市场的号码。但是刘先生表示，他在联通官网上购买号码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任何提示说这个号是别人曾经使用过的。对此，北京联通网上营业厅客服人员回应说， 官网上是没有显示告诉您是什么样的号码，要微信注册的话您点击强行注册是可以注册的，要不然您就到营业厅您问一下你的号码是不是比如说二次利用的。 别人曾经使用过的手机号如果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都会给下一个新用户带来不小的麻烦。微信和支付宝在官网上有专门的一系列教程，告诉用户如何解绑和绑定自己的手机号，但如果这个手机号之前绑定了手机银行就会比较麻烦。工商银行95588客服人员对此解释说， 你只能是拿着卡身份证到柜台，让柜台去帮您查询，就是说得看这手机号是绑定了什么业务。比如说您注册手机银行的时候，如果这个手机号注册不了，捆绑过其他的手机银行，可以咱们以发短信的方式来解除手机银行的绑定业务。 热线编辑随后致电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表示，也有很多用户反映这类问题，手机号在注销90天后可以再次投放市场，合理利用了号码资源。但是生活中很多时候要绑定手机号，前用户不解绑，确实会对新用户造成诸多不便。用户希望对于号码的属性和使用情况，应当享受基本知情权。购买手机号时，运营商应当告知或注明是否是重启号。对于用户的诉求，三大移动运营商应予以关切。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克娟、王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公交开心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或者对改善公共交通有话要说，也请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南三环分钟四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刘家窑桥下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都是车多的路段。另外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多，出京方向大山子桥车多。 首乘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